这道题目。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材料如下：一位商人发现并买下了一块晶莹剔透、大如蛋黄的钻石，他请专家检验，专家大加赞赏，但为钻石中有道裂纹表示惋惜，并说如果沿裂纹切割成两块，能使钻石增值，只是一旦失败，损失就大了。怎样切割这块钻石呢？商人咨询了很多切割师，他们都不愿动手，说是风险太大。后来一位技艺高超的老切割师答应试试，他设计了周密的切割方案，然后指导年轻的徒弟动手操作。当着商人的面，徒弟一下子就把钻石切成两块，商人捧起两块钻石十分感慨。老切割师说，要有经验技术，更要有勇气，不去想价值的事儿，手就不会发抖。材料结束了，要求选择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得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好，这是一道相对内容比较丰富，情节也比较复杂的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大家听完这个材料之后呢，可以留下一个基本的印象。首先出现了一个困境，就是一块钻石因为有裂纹需要切开，这个情节已经确定了，我们就不做其他的考虑。比如如果有的同学设定的利益是有瑕疵的东西未必不好啊，想到什么断臂的维纳斯等等这些，那显然就是跑题，因为这与整个材料情节的走向不符。我们的情节的发展是商人一定要找到人帮忙把这块钻石切开，而切开之后的结果会很好，但是他遇到了一些困境，很多切割师不愿动手，说风险太大。直到最后高超的老切割师出现了，他设计了周密的切割方案，然后指导年轻徒弟动手操作，终于将它切割成两块，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结果。很多人会在读完材料之后把重点放在老切割师最后说的这句话上，他说要有经验技术。好，大家先思考一下，经验技术是徒弟拥有的吗？不是，是老切割师在旁边制定计划和指导的时候赋予他的。更要有勇气。好，勇气是谁有的呢？说哦，应该是徒弟有的。那为什么徒弟会更有勇气呢？他后面加了一句叫不去想价值的事儿，手就不会发抖。当年有很多考生对这道题目的理解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或表面，最后呢，我们所观察能出来的这些试卷的文章呢，也没有感受到真正把题目理解得特别深的优秀的大量的文章的存在。我们现在说一下，很多人会认为啊，这道题要写的是什么东西呢？说哦，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利益啊，徒弟不错。有的人想的是呢，做事情的时候不要瞻前顾后，老想着失败，最后就真的有可能失败，这也是。这些情节都可以，但是请注意，对于这道题目，你找到它最关键的矛盾了吗？冲突其实很好理解，所谓的冲突就是第一次冲突要切钻钻石，但大家不敢动手；第二次冲突，徒弟在老切割师的指导之下将钻石成功的切开了，这就是关键的情节，结束了。但比冲突更重要的矛盾值得大家深挖。 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整个材料最大的反常和矛盾是什么呢？大家会发现连很多有经验的切割师都不敢尝试切的一块钻石，居然被一个小徒弟切开了，这是不是很反常啊？这感觉就好像一个疑难杂症的病患，很多大医生都不敢去出手去做手术，最后却被一个在校医学院的学生解决了。这就好像很多特教高教等等名师都想不出来的一道题，居然被一个普通的本科生搞定了。那么这样的矛盾的出现，我们自然要找它的原因。而且请大家注意，老切割师为什么选择让自己的徒弟着手去切割呢？既然他已经把整个的计划都制定好了，说白了，经验是我给你的， 技术是我给你的，我自己切不是更显得十拿九稳吗？有人会说了，因为徒弟不知道这钻石值多少钱，所以他才敢去切那一刀。大家想想是这样吗？假设钻石真的被徒弟切坏了，那么相应的赔偿该由谁来做？是徒弟吗？徒弟是听了老切割师的话切的，一定是由他的师傅来负责，对吗？这个时候你的师傅不能说，哎，坏了，哦，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我的临时工或者等等，然后就把他开掉了。不可能的，商人只认切割师，对吗？那么这个矛盾就进一步的被激化了。既然徒弟切坏了，也得做师傅的我赔，那为什么不由我自己来做呢？ 嗯，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不去想价值的事儿的这个价值，不应该单单指的是钻石的商业价值，还有一些比钻石的价值更为昂贵的东西，是让老切割师和更多有经验的切割师都不愿或不敢动手的存在。那我们要想，徒弟与老切割师相比，他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曾经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我们看武侠小说，刚刚学了几年功夫的少侠，见到人就喜欢跟别人比试，他不怕输，输了大不了直接跪地磕头拜师就好，那么这样呢，他可以迅速的让自己的技艺有所提升。可当你已经成为了某一派的掌门或者雄霸一方的盟主的时候，再面对别人的挑战，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应该不会输给对方，却也不敢随便的去接受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品尝到了失败的苦果，那么所损失掉的不仅仅是我的一次比赛，更多的是作为我武林盟主的名誉。老切割师与更多的切割师真正害怕承担的风险和失去的价值，并不是这一块钻石的赔偿，因为就算是徒弟切坏了，我作为师傅也得赔这块钻石。他们更多怕的是自己这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所谓声誉，或者说得更直接点，就是国人口中的面子。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使得他们会去想价值，使得他们在切割的时候手会发抖。而徒弟显然不用关注自己的面子，他还没有真正的有所谓的名誉在，他只要照着他师父说的话去做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一来，老切割是使用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既完成了商人嘱托他的任务，也的确的呢，把自己可能受到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假设徒弟切坏了，他可以说，哎，是我一个刚跟我几年的徒弟做的，不是我做的，虽然我在旁边指导，但还是他的技艺不行啊。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看到的现象。但是请大家往深了想一下，我们对于老切割师的做法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应该支持他的曲线救国的机制，还是应该反思他作为切割师放弃了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职业责任，而把自己的名誉和面子看得比责任还要重要，是否是他的过失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整个的逻辑状态。当我面对一个我需要去承担的职责的时候，作为切割师，我应该好好把它做到位，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做错了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名誉受损，而选择让别人替自己完成，自己只是退居一个幕后指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尝试把这个道理辐射到更为广的范围上，大家想一下，可能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所谓名医，他一生当中呢，从来没有治死过一个病患，他声名远播，被人称为在世华佗遍阙。可是这个名医在收留医患的时候有要求，如果你是一些太难治疗的疑难杂症，我会选择不去治你。比如我们知道肺结核这个病症在古时候被称作肺痨，得了之后基本就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药》当中还特意描写过这个情节。所以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如果有人跋山涉水带着自己得了肺痨病的孩子或者亲人去寻访一位名师的时候，是根本不让进门的。一看对方得的是这样的疾病，所谓的顽疾，会立刻将他拒之门外，并且隔着门板说，走走走，别毁了我的声誉。那一刻，身为救死扶伤的医者，他 他是否忘记了他最该承担的职责呢？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我是做老师的，我可以对外宣称说，我每年教过的学生不是考清华就是考北大，而且只要进了我的班级，没有学生会落榜。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想进我的班，你必须要达到你们全区头十名的成绩。如果是西城和海淀的话，还可以相应的有一个浮动。那这样会保证每一个进入我班级的学生，他的基础都非常的强。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我什么都没讲，他们仍然有机会考进最好的211和985大学。我在学苗上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筛选，就可以保证我声名远播，可以保证我自我宣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污点可言。但当你把那些真正需要你指导的相对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拒之门外的时候，你是否考虑过你作为师责的那份职业责任呢？这样的方式和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声誉面子，自己所用几十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这些江湖名号，与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值得我们去付出需要帮助的那些人的痛苦面前，我们能否做出一个真正正确的选择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像老切割师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曲线救国的方法。如果说这道题讲到了这个深度，同学们会觉得似乎有点太深了吧，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给大家看几道题目。丹宁老师有句话叫历年高考同一核，如果这个利益大家觉得它很深，那么我下面要向你展示的就是这在高考当中绝不是个例。注意，这是2013年的新课标全国卷，而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是2012年的全国卷。2012年的全国大纲卷同样是一个单一材料误导语的材料作文，他们两道题是挨着的。12年做完了这道题的学生，再拿到2013年的那道题去看，他不可能不去思考两道题之间的联系。我下面再读一下这个材料，请大家在听从这个材料情节的同时，更多的去思考它与刚才我们讲过的那道老切割师找徒弟切钻石的故事有哪些相似点和不同点。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材料如下。周末我从学校回家，帮着干农活，今春雨多，道路泥泞，我挑着一担秧苗在溜滑的田埂上走了没几步，就心跳加速，双腿发抖，担子直晃，只好放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妈妈在田里插秧，看到我的窘态，大声地在那里喊道，孩子，外衣脱了，鞋子脱了，再试试。我脱了外衣和鞋袜，卷起裤脚，重新挑起担子，咦，一下子就觉得脚底下稳当了，担子轻了，很快就把秧苗挑到了妈妈跟前。妈妈说，你不是没能力挑这个担子，你是担心摔倒弄脏衣服，注意力不集中，脱掉外衣和鞋袜，你就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材料到这儿结束了，基本要求与上一道题一致。我们想一下这两篇材料之间是否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呢？哦，有，刚才那个说手就不会抖，而这个说的是我的双腿发抖，担子直晃。那什么时候我不发抖不担心了呢？妈妈的一句话正好点明了关键，当我把外衣脱掉鞋子脱了之后。这篇材料与刚才那篇材料同样在文章的最后给予了一段关键的点明主旨的话语。妈妈说，你不是没能力挑这个担子，你是担心摔倒弄脏衣服，注意力不集中，脱掉了这些就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下面尝试把两道题做一个整合，大家看一下它们之间有哪些不同点。首先，在我刚才说过的这个挑秧苗的材料当中，并没有一个徒弟的角色出现，也就是说主人公我必须自己选择扔掉那些顾虑，那些美好的外在，才能够去承担他本该承担的这份责任。只不过在这里更多的是一个农民子弟对于家庭职业的承担，而刚才的那个是一位老切割师对于自己职业责任的承担而已， 但本质都是责任。而与之不同的呢，是刚才的那篇材料作文当中没有一个妈妈的形象出现，所以当老切割师面对一个自己不敢亲手去切割的钻石的时候，他只能选择让徒弟帮忙，而没有人去开导他。当我们把这两个关键的角色互相补齐之后，两篇材料会变得更像。例如回到2013年的那篇老切割师的故事，老切割师面对这个钻石不敢自己动手，正在想我要不要找个人帮我切的时候，突然老切割师的妈妈出现了。当然老切割师的妈妈应该年龄已经不小了，说，儿子啊，我清楚地记得你当年决定要干这行的时候，你眼中的光亮，你跟我说，我就是要让天底下所有的宝石都绽放出它最美的光泽。那一刻，你的心里想的并不是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啊。不要太过于关注自己美丽的羽毛和外在，不要忘记你的初心哦。老切割师听到之后，立刻挑选出了自己当年做学徒时候的那件工作服，穿在了身上，就像50年前的自己一样，重新坐到了那块钻石的前面，忘记了所有的声誉和顾虑，专心致志地一刀切开了这块钻石。反之呢，如果我选择要把2012年的材料做得更像2013年的切割钻石，该怎么做呢？妈妈发现我双腿发抖，担子直晃，放下来之后，妈妈有些生气，说，行了行了，不用你帮忙了，去把你弟叫来。于是一声吆喝，我的才8岁大的弟弟便赤裸着上身，光着小脚丫，啪啪啪啪啪地跑了过来，一手拎起一担秧苗，趟着田埂就走到了我的面前。妈妈看着弟弟拿过来的秧苗，瞅了我一眼，说，瞧你的德行，还不如你弟。那我们就等于在这个材料当中弥补了一个徒弟的角色。那么最后呢，最后可能老切割师的妈妈会对老切割师说，你不是没有能力切这块钻石，你是担心切坏，弄脏自己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声誉，所以注意力不集中，把这些扔掉，没有了多余的顾虑，你可以做得更好。而在这个材料当中呢，可能我也会像上一个材料当中的老切割师说的一样，要抬秧苗，不光要有力气，不光要有基本的方法，更要有一种勇气，不去想自己的衣服和鞋袜被弄脏这些价值的损失，这样我的腿就不会发抖。以上就是1312两道材料作文给我们共同的一种教育，而他们的最终利益，或我可以称之为最佳利益的一个获得，需要的都是大家对于矛盾的发现以及矛盾原因的寻找。那有人说了，老师啊，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面子声誉这个事儿，谁能不顾忌吗？您倒是了，您平时班里挑学生的时候，您也不管这孩子的成绩到底是高是低，只要需要您的课都可以来上，而且您都能帮他提升。可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能不能够看到一些相对声誉比您要高的多得多的人，在面对自己的个人声誉与他该承担的责任之间的选择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责任而不是维护自己的面子呢？当然我真的见过很多相对于我个人或这里的老切割师而言更加需要去呵护自己外在声誉的人，却在最关键的时候选择无视自己的面子而承担他的责任，而这恰恰也来自一道高考作文真题。 这一时段呢，一直脑子里在想这两个作文题，如果是我，我应该怎么做？2012年的这个题叫2013年切割师的这个题来讲，确实要简单了很多， 没错， 对吧？因为妈妈最后的一句话其实就是点题了， 对。 但是切割师的这道作文题呢，你必须得自己去找， 没错， 找到一个方向。那这不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学生和考生呢？ 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一个情节。 其实这恰恰呀，就是高考不断的往前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它的区分度和难度以及它考察问题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都会不断的加强。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怎么样要去培养这种思维模式，多角度多维度的去考虑这个问题，老师可能要的那个点。 好，我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在多方面来培养这种能力。比如就拿刚才这道我们主持人说2013比较难的这道题为例，你首先呢，你需要对曾经考过的高考真题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这个不光是作文，其他所有的题型都一样。12年刚刚考过的那道题目的确难度相对来说并不高，但是他最后妈妈的那句话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形的衣服和鞋袜好脱，无形的面子和这种对于自己声誉和羽毛的爱惜其实却很难把它脱下来。这个是大家会想到的，而出题人也恰恰是关注到了这一点，才会在2013年当中呢安排这样的一道题。这是其一，了解高考真题，了解曾经考过的哪些点。因为我们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嘛，而我们社会对于人才的基本评价标准是固定的，不会随着年代的改变而改变的。那么这些需要你去具备的能力，需要你去掌握的道理，其实是会反复或相对重复出现的。我们课程当中管这个叫历年高考同一核的。第二，作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情节，一定不会离考生的生活和学习太远。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千万要懂得找寻材料当中最大的矛盾，并且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同样会通过一道高考真题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点需要去注意的东西。同时呢，接下来的这道题也会向大家展示，当我们面对个人声誉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出一个正常而正确的选择。 好，那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每天22点，孙岩、浩洋主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

就算是不小心弄脏了呢，洗一洗也就干净了。但是这个无形的声誉或者说面子，一旦有了污点呢，很多人会担心它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因此呢，会把它看得更重。重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重过了我们本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重过了让自己变得更为优秀的可能，那么这个大家就需要去反思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对的了。当然道理是这么讲，真正想要做到呢比较难，而接下来跟大家展示的这道13年的山东卷就恰好从正面给了我们一个范式。同样是2013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两道作文题目出现的时候，与老切割式的那道题遥相辉映，在当年的考生心中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下面来读一下这道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材料如下。近年来素有雨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开设专栏，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挑错，发现其中确有一些语言文字和文史知识的差错，对此这些作家纷纷表示理解并积极回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诚恳地感谢读者对他的作品咬文嚼字，莫言在被咬之后也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表示请别人挑错可能是消除谬误的好办法。要求选准角度，自定立意，自拟题目，除诗歌外问题不限，不要脱离材料及内容范围套作。同样是一篇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但这个与之前两个的不同在于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并且是真实的事件，所以呢，选择这个材料应该比较有说服力了。请大家注意这个材料当中几个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有雨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的杂志。 对这本杂志非常熟悉， 当年订了很长时间，是一个小本而且特别薄。 对对对，那这本杂志呢，相对于其他而言，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一直致力于去挑选并且修正我们平时在母语使用上面的错误。所以我们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呢，一定对这本杂志都不陌生。那么对于高考而言，咬文嚼字杂志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它长时间成为高考出题人在挑选语基类题目以及考察重点时候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工具书。 还有这样的功用？ 对，我记得好像在曾经一度吧，出题人在进入那个封闭的出题教室干活之前，都一定要带齐之前的几年的咬文嚼字杂志的核定本，也恰恰是证明了对于这本杂志的社会效能的一个肯定。那么这本杂志既然是要挑我们的母语使用的错误，那么它首先呢就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了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请注意这个著名俩字，这说明所有被他咬到的，也就是挑到错误的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名誉的人。那么照理说呢，他们应该更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才是。跟这些所谓的文学界的大咖相比，你一个小杂志社的一个小编辑，那才能有多大的重量呢？你怎么有能力或者说有资格对我的作品进行挑错呢？况且他可以以结果作为导向的说，那如果我的作品那么不好，为什么还会这么出名呢？等等。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的矛盾。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们大多对于这种挑错都表现出了自己的认可甚至是感谢。这里面选择了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啊，注意啊，这是一位女士啊，一位呢就是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他们都表示了自己的谢意啊，都表示了他们的感谢和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的作品能够通过别人的帮助修改得尽善尽美，更加符合读者的需要，能够更好地承担我自己的职业责任，是我的唯一诉求和渴望。而与之相比，我个人的声誉或者所谓的羽毛的华丽干净有没有污点，这些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具有正面的教育意义。那么请大家再想一想，那么如果像莫言像铁凝这样位置的人都可以如此正常而又宽容地看待自己可能有损名誉的一些小的污点的话，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尤其是我们 听众当中的一些高考的学生们，你们更应该在考场上区分清楚自己的职责与自己的所谓声誉之间的差别。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从来没有对我自己的声誉或者面子所拖累啊，我只是想要拿一个高分而已。那我多问一句，你们在考试的时候是否会让自己的脑子联想到一些与答题无关的东西？比如高考了，这张试卷我一定要答好，如果我没有答出高分，或者我的作文没有写好，那会是什么结果呀？哎呀，那我的老师，我的家人，尤其是班里的那些平时成绩远不如我的学生，他们该如何的嘲笑我？他们又会怎样有失望的感觉呢？而所有的这些担心，其实本质上都是来源于你对于自己的声誉或者面子的一个担忧。但我想告诉你，此时此刻在考场上的你，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把眼前的这份试卷答好。这是你作为一个考生，同样是一个有12年求学经历的学子，最需要去承担的责任。当你的心中关注过多那些没用的东西的时候，恰恰你真正能够发挥自己实力解决问题的这个专注力就会受到影响。 嗯，这段评论我觉得如果要回到2013年的考场上的时候，完全可以写在作文章当中。 没错，因为我们一直是文体不限嘛，全国卷，所以写记叙类的文章都没有问题。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把这三道题放在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回顾啊。我们从一个高度上来想一下，2012年全国卷新出了一篇材料作文，是关于台秧苗的，其中呢把重点锁定在了那些有形的衣物脱掉人就不会担忧上，然后继而呢我们的专家或者说出题人就会想说，有形的东西好脱，那么无形的呢，比如我们的面子声誉呢，于是就安排了一道2013年的题目，叫老切割师的故事，并且把这个作为整个材料当中最大的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啊。一堆切割师不敢切，害怕的损失是什么？老切割师自己不敢尝试，而必须选择徒弟去完成，那么他所担心的价值又是什么？虽然这个点埋得很深，但如果对于高考真题有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视角的话，其实找出它也不难。而相对的2013年山东卷的这道题呢，就要出得更加明确和更加直白一些，而给出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例子。所以再次证明，作为高考考生，你不能只关注自己所考的这个地方的高考真题，还要去关注全国，还要去关注过去，关注历年高考作文题的一个统一的考察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说，老师，这三道题之间有联系了，那您还能再找一道跟这三道题比较接近的作文吗？可以，但接下来这道题呢，难度又要上一个新的台阶了。这是2010年的全国卷一。之所以说这道题难度有变化，是因为这是一篇看图作文。我们之前说过，看图作文只要没有在要求里提出以什么为标题或以什么为话题，它仍然属于材料作文的范畴。而因为2010年的全国卷一只给了一幅图，这个图当中是有情节的，所以它同样属于单一材料无导语的材料作文中的有情节或情节较明显的这种类型，在解答的时候同样要使用抓矛盾找冲突的方法。那么这道题由于难度较大，我们呢在使用抓矛盾找冲突的同时，如果能在伴随使用我们上周讲过的技巧叫找意象定关系呢，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下面呢我就描述一下这幅图画，大家呢也可以找出这道题来看一下这幅图啊。简单说呢，这是一幅关于小猫抓老鼠的图画。图当中呢一共画了4只小猫，它们坐在桌子前面，在它们的面前放了4个盘子，盘子里有4条鱼，猫都是喜欢吃鱼的嘛。这个时候呢有一只老鼠从它们的桌前跑过，3只小猫都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动，只有最后一只小猫，我们称其为4号小猫呢，一跃而起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也离开了自己眼前的那盆鱼，然后呢抓住了那只老鼠。这样一个非常英勇的举动呢，却招致了其他3只小猫的不理解甚至是非议。我下面描述一下另外3只小猫的状态。先看第一只猫，它是唯一把眼前的那条鱼已经吃光了的猫， 只剩下鱼骨头放在盘子里，然后他一脸悠闲地摸着自己的肚子，眼睛甚至都闭上了，享受着鱼的美味，似乎还在回味当中。那抓老鼠这件事儿完全是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一号猫。而他旁边的二号小猫呢，虽然鱼还没有吃，但是呢他同样坐在位置上没有动。与一号猫不同的是，他的表情表现出来了一种迟疑或犹豫，他一边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脸颊在做思考，另外呢眼睛直直地盯着四号猫抓老鼠的动作，似乎是在考虑我该不该去抓那只老鼠呢。而这个时候三号猫就成为了关键的角色，他对正在犹豫的二号猫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注意，所有看图作文当中出现文字，该文字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个文字可以省去，出题人一定会选择不把它说出来的，所以这个文字一定对我们审题有巨大帮助。三号猫对正在犹豫的二号猫是这样说的：都什么年代了，有鱼吃还捉老鼠。显然这番语言饱含了对于四号猫抓老鼠举动的不理解和嘲讽，而二号犹豫的小猫正因为听到了三号猫的这番语言，稳稳地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没有动。但四号猫无视一号猫已经将美味吃光，无视二号猫的不理解，更无视三号猫的诋毁和嘲讽，坚定地把老鼠抓住了。这就是王铎先生的一幅著名的漫画，漫画没有配标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他所描绘的生动形象的画面当中了解这个复杂的情节。好，看完这个材料之后，我们照例使用我们的方法对题目进行审题立意。 丹老师，刚才您描述的是整个这幅画啊，用您的话理解给他这个描述出来了，我相信学生就明白了，而且呢也该知道我下面可能该怎么做了。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是考生在考场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这么准确的去把握刚才您讲的这个例意呢？比如说第一只小猫，第一只小猫摸个肚子，然后还闭着眼睛那种神态， 对对对，没错。 然后第二只、第三只，他们都分别这个动作都代表了一个什么？所以说，对于考生来讲，这种看图作文，他对这个图的理解得特别深刻才可以。 对，因为这里确实牵涉到一个叫做读图能力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读图能力如何提升呢？其实正好可以使用我们上周讲过的找意象定关系的方法。我们现在呢就假定我是一位考生，我打开我的语文试卷，翻到最后看到了这道作文题目。然后我来分析一下这幅图。首先我要找意象，这幅图当中出现了最为关键的意象，我们知道是猫。几只呢？四只。除了猫之外还有什么意象呢？ 鱼。 哎，还有鱼。哦，还有鱼。鱼是几条呢？ 四条。 其中的一条鱼被吃光了，另外三条还是完整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图上看得到的。再除了鱼就只剩下老鼠了，老鼠只有一只。好了，基本的意象判定完成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去找寻它们意象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上周教过的方法哦。好，我们先分析。请问我们的主持人，猫与鱼之间是什么关系？ 猫吃鱼， 是食用的关系，对吧？猫最爱吃的就是鱼了。 您指的关系是要给它总结出来，这样食用的关系。 对，是食用的关系。我要把它们吃掉，对吧？ 是食用的关系。 哎，对，是食用关系。那猫和老鼠是什么关系？ 敌我关系。 啊，敌我关系，或者我们说叫捕杀的关系。OK 啊， 大家千万千万要区分这二者关系的不同。猫是不会抓鱼的，但是它很喜欢吃鱼。有的考生一定会说，谁说猫不会抓鱼？我们家那猫就经常掏我们家那鱼缸里那鱼。掏鱼缸里的鱼它叫会抓鱼吗？ 那是游戏。 对，其实如果要是把鱼放到缸里，你也会抓鱼。我们说自然界当中会抓鱼的，比如像鸬鹚、像鹈鹕，那是真的可以一个猛子钻到水里去，然后就在里面抓住它想吃掉的鱼的。于是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很多渔民会训练这些水鸟，然后去帮他们捕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渔民带着几只猫出水出海的，对吧？ 哎， 那这是很可怕的，估计猫跳下去也就淹死了。所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既然猫不会抓鱼，那猫面前的鱼是谁给的呢？ 这可以视作一个小矛盾。 嗯， 他不会抓鱼，他只会抓老鼠，鱼肯定是 铲屎官给的。 哎，对，也就是猫的主人。 嗯， 于是引出了一个隐含的意象，人。人为什么要养猫？大家的回答是因为猫可爱啊。那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老鼠。你觉得猫超级可爱，所以你养了一屋子的猫，但有一天一推开你的房门，发现里面成群的老鼠扑了过来，猫就在旁边熟视无睹，你一定不会觉得猫可爱了。 嗯，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升了，我们忘记了人养猫的根本的目的， 抓老鼠。 抓老鼠，那这也是它的本职，是它的职责所在。我为了让你更好的抓老鼠，我才会给你 吃鱼， 吃鱼，也就是对于你承担职责的一个报酬， 哎， 啊，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现在我们在材料当中看到的最大的矛盾，恰恰是大部分的小猫，注意有三只哦，没有选择去承担他们该承担的职责，而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眼前的这份报酬上面。那这样一总结大家就懂了，叫我为了让你抓老鼠给你鱼吃，而你却因为有了鱼吃而拒绝继续抓 老鼠。 嗯，矛盾的问题出现了。有的人会说，老师怎么能看出来他们把自己的关注点都放在了鱼而不是老鼠上呢？那图中很明显，三只猫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而那个位置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诱惑，就是因为在他们前面放了鱼。而只有第四只小猫放弃了自己眼前的这条鱼去捕捉了老鼠，他知道无论怎么样我的职责是不能改变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像刚才说的那样再去分析这四只小猫之间的找意象定关系的不同了。啊，从他们的动作呀、表情啊、他们有没有吃鱼啊，以及他们说的话上，大致可以推测出这几只猫所代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几种类型的人。啊，那么这个呢，我也可以留一个作业，大家好好去想象一下。比如我们身边的同学，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高考作文不管怎么考，一定不会离考生的生活太遥远。那可能有人会说，老师，那我懂了，4号猫应该就是学霸级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该学我的就学我的。那1号猫呢，可能是老师再怎么要求你学我也坚决不学的那种孩子，上课玩手机啊，睡觉啊。2号猫呢，正在犹豫，哎呀，我是该听老师的呀，我还是应该像我周围的这些人一样呢。突然一个影响他的3号猫出场了，说，你不是要记笔记吧，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学好学生啊，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傻学啊。所以我们认为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接近啊。那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意象的关系都分析过了之后，我们自然要得出一个最终的利益。我们说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是应该坚定不移的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是应该坚定不移的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而不管别人怎么讲怎么说。而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一下子就想到咱们刚才讲过的那三道题了呀？啊，一位作家、文学家把自己的作品做得尽善尽美，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就是他真正应该做的事儿，而不需要管别人会不会笑话你，说你居然会出这样简单的语文常识的错误。一位切割师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把每一个找到他的客户要求他切割完成的宝石都用最精湛的工艺把它加工切割完毕，从而呢将这些宝石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而不需要考虑自己所谓的声望这些东西。同样呢，一位需要帮助家里干事的农民子弟也需要考虑的就是，我如何能够更好的帮助我的父母去承担他们的劳作，而不需要思考我的衣服或鞋袜是否会因此而弄脏。这就是我们在面对责任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以上就是我们通过几道高考作文真题联系抓矛盾找冲突的方法帮大家进行的身体利益方面的指导。 那好，那我们用2期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了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2种类型，当然也说了他们的特点和具体的审题方法。那么在这儿呢，丹妮老师也给大家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具体我们应该呢在这一个类型的题目上怎么样审题。 对于北京的考生而言，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呢并不是一种陌生的出题样式，北京曾经呢都考过，但是呢有一些创新的点大家值得关注。